今天呢，大概前后两部分啊，前面会比较难一点，讲给老熊同学听的，后面呢就比较简单啦。我们讲五蕴，五蕴啊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概念。那我上次有发了一张讲义给大家，对不对？就是五蕴的那张讲义，你一定要把它印出来哦，不可以用手机看啊。要是不需要印，我就会让你知道了。这张纸太重要了，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印出来，尤其是十二因缘那一张啊。就是如果你们有彩色印表机，最好用彩色的，会比较容易看得懂。用同一个颜色，你到最后会 get confused。好，那我们就废话不要讲，我们就先开始上课了，大概也是讲一个小时吧。然后我们可以 open 啊，做 sharing 或问问题，OK 都可以。好，上个星期啊，我记得，我看看大家同学都来的差不多了吧？我看一下人数啊，需不需要再等一会儿？应该啊，蛮多人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好，大概差不多来了三分之二，我们就开始慢慢讲吧。稍微复习一下上个星期，我记得我们上个星期讲经题呀、啊。讲这个经的名字啊，经的名字特别重要啊。我们说所有的这个经文啊，其实它最深刻的意思在两个地方，一个呢是最后面那个咒啊，最后面那个心咒。整个经文我们在讲的所有的道理、所有的内容，其实都是在解释最后面的那个咒语。所以，我们到时候念这个心经的咒语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但是，你得知道那个咒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否则念了半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那么，咒语比较偏于密宗的哦。那么，那经题呢？经题啊，是等于说是整部经文啊，它的大意最重要的内容，其实就是在经题里面。好，有些人没有。mute，像 April 没有 mute，你要记得 mute 啊。那个没有 mute 的同学要记得 mute。所以这经题啊非常重要。那经题呢，我们说以前只知道说心经啊，结果展开搞了半天，原来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后来啊，就有同学 offline 问我说，诶，这个不是六度吗？搞了半天心经在讲六度的那个般若智慧。是啊，其实心经啊讲到最后，其实就是我们整个佛法啊，应该这样讲，它修行的步骤跟法门最重要。整个我们佛法在学佛啊，所有最重要的精神，甚至它的法门步骤，全部都在这260个字里面。那么，如果你说那整个有，如果有人问你说那心经到底在讲什么，你如果只能用不要超过10个字来解释的话，那你就说，其实他就是在讲般若波罗蜜是什么，就是六度的那个总，六度最基础，它的基础，六度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菩萨道，就是菩萨每一天在修行的法门，它的最重要的重点或它的精神。前面的五度啊，我们讲说是行门，就是你真的是去修行，去试修，去 practice。之后，你最后证得那个空性的智慧，就是般若波罗蜜。它带你回到你最原始那一念心的那个智慧，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整个心经其实就是在讲六度，在讲般若波罗蜜。这样你就会概念啦。那上一次我们说什么？说哎呀，这个般若啊，是梵文，那么是翻成中文啊。我们没办法翻，为什么？因为中文啊，没有一个真正能够 match 它跟它对应的字。哦，你说有人说，哎，那不是智慧吗？但是智慧啊，有很多种。我们是说人世间的智慧啊，有人说啊，做官的智慧啊，为人处事的智慧，什么什么投资的智慧啊，各种的智慧，这个是人世间的智慧。但是般若啊，不是这种智慧，它是真正实相。空性的智慧，让我们能够解除所有的烦恼，离苦得乐的那个智慧。所以呢，没有办法翻，因为人世间没有这个字，我们就直接啊，照那个音就翻过来了，就是般若。那以示尊重，那就叫做般若。那般若，我们上次有讲过啊，它分成三种， 我说，哎，这三种般若啊，你得记住，为什么？因为它代表我们修行的三个不同的层面。什么？有哪三个般若？有文字，有观照，而且有实相。我们说啊，这个文字啊、观照、实相啊，三种不同的般若啊，其实是一体，但是呢，有三个不同的面相。哦，我们之前有说这个，如果啊，好像你要划船呐、啊，到对岸，那这个文字般若啊，就好像那个小船，对不对？啊，给你很多的知识，给你很多的你所需要的这个 skill set 啊，告诉你所有你所需要知道的道理。所以就好像那个小船，但是呢，你知道了以后啊，你只是知道，你没有办法去运用。之后啊，你要实修，就是观照。哦，观照呢，你就把它想成是试修啊，你要去 practice。那其中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其中啊，就是说你要有能够禅定啊。所以这个 你确 观照，其实我们甚至可以说，那就是六度前面的前五度，你要试修。你懂了道理之后啊，你要能够去证得，否则呢，那个东西就好像是一个你有一大笔钱。放在你的口袋里面，或你有一定黄金放在你的口袋里面。如果你只有文字般若的话，你就是有一个黄金放在你的口袋里面，可是你不知道怎么用，也是没有用的。所以你要去观照，你要去证得，你要去证得那个智慧，真正去了解那个智慧，而且你能够去运用，那你就能够去用那个黄金。哦，是这么样去解释。所以，如果文字般若是那个小船，那观照般若呢，就是你能够去划船，你要去划那个船能够到对岸。那你也猜得到，实相般若是什么？就是你到对岸了啊，哦，那你真正证得那个实相了。所以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体三相，但是这三相其实真正来讲它是一体。那一体是什么？就是无相，根本没有相。真正的实相是没有相的。那老同学都知道啊，我们说，哎呀，学佛，我们学心经、楞严经、金刚经，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你要了解体性跟相用之间的关系。那佛陀就是跟我们说，我们人很苦，为什么？因为我们只知道相跟用，相是什么？它的样子，用呢，它的功能性。哦，这是我们凡夫都能看得到的。我们以为这些东西非常真实，但事实上，真正真实存在的是它的体性，相用比较是有形有相，所以你以为它真实存在，但是它事实上它是虚妄的。真正存在的是什么？真正真实存在那个实相是体性，体性才是真实的，但是它无形无相。就是因为啊，我们累世累劫在这个点上面没搞清楚，所以你就颠倒了，那你就颠倒梦想，所以你就有恐惧啊，你就挂碍，所以是这么的问题。那整个佛法它其实就是要拨乱反正，它要让你知道，哎，你原来以为存在的东西，这个相啊，这个用啊，其实是虚妄的，你要把它放下来。我要带领着你真正去找到那实相，你要去证得。哦，原来真实的状态是什么？那你知道了那真实的状态以后啊，你就不会再 suffer，你就不会再迷惘，你就永远不会再痛苦，你就永远的离苦得乐了。所以整个心经啊，它不但要告诉你这个道理，它还要告诉你修行的法门啊。那般若啊很重要，你要知道，它就是一步一步来。像我们现在上课是什么？其实算是文字般若，因为你什么都搞不清楚。我们大家在一片迷茫，原来在颠倒梦想之中的时候，你要先学会这些道理，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字般若。后来慢慢的，你才会开始去观照。那我们知道啊，有些同学已经开始禅定啊，修这个禅坐啊，修这个修止啊，修观啊，很棒啊。这个观啊，这个观照，这个观字啊，在学佛里面啊是非常重要的。有人没有 mute 啊，那个要 mute，不然我们这边到时候录音会有 Annie，Hello Annie，那个你要 mute，不然我们到时候录音会有杂音在里面。所以这个观字啊非常重要。我们整个学佛到后来啊，禅修禅定啊，你要修止啊，修观。 那这个观呢、啊，其实当然有不同的层次。你说今天要讲这个禅定止观呢、啊，可以再上另外一门课，不是一堂课，是一门课。那对于我们现在来讲，不用讨论的太深入啊，大概知道有这个概念就行了。那再来呢，最后你要知道实相是什么。好，那上次我们讲过了这个经题呀、啊，那我记得我们也讲了这个序啊，从这个如是我闻开始啊，我们有说这个这个佛啊，以前每一次的讲法啊，那个上师啊，这个讲法一定要有五样元素啊，是圆满的，是具足的，才有可能一个这个正法，一个善法啊，才有可能这个讲出来，教给弟子们啊，或者这个传出来啊。我们讲过啊，这个时间呐，一定要能够具足啊，圆满啊，然后呢，地点啊。再来呢是人，人呢、啊、分成这个讲法的人吗？就是我们的上师啊，这边是释迦牟尼佛啊，那还有听法的这个弟子啊。那么每一个法门呢、啊，它的听众都不一样啊。有的时候是讲一些方便法门啊，那有的呢是讲比较深的这个大乘法门、空性的法门，所以它对于听法的这个弟子也都不同啊。那最后当然这个法呀，必须是圆满的。在所有的因缘具足之下，我们才有可能讲一个法，所以非常殊胜。而我们这个心经啊，是大乘的法，空性大法，空性大法非常难得。那么，也不是所有的这个听众啊，或他所有的学生弟子都能听。所以你看看他这次啊，就是与大比丘众与菩萨众聚啊。不是一般凡夫俗子能听的，而且这边所讲的这个大比丘啊，是大和尚比丘啊，这个稍微对佛教的书籍啊有看过，大概都有涉略啊，尤其《金刚经》有念过之后，知道后面有这个比丘啊、比丘尼，就是和尚、尼姑，还有呢，你会看到优婆塞、优婆夷，就是在家众、男众跟女众，像这边就没有在家众了啊，因为这个心经大法太殊胜了，所以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啊，在这个灵鹫山中啊，有了这群这个菩萨啊，这个修大乘的这些弟子们啊，算是比较大弟子啊，那么在听法啊。那你去看看那个场景啊，那么我们现在去开始讲新的内容啊，这个时啊。佛世尊即入深明法门三昧啊，其实啊，这个心经啊，并不是佛在讲啊，是佛当时是什么一个状态？其实他进入了这个甚深的三昧。三昧是什么？它是梵文啊，叫三昧。如果你去想要上网查更多的细节，你就打 SANNSNANCY 啊，MEI，三昧。哦，它是这个圣禅定的意思，那么也有地方啊翻成这个三摩地 （Samadhi），SAMDHI，你去查 Google 啊，这两个是类似的字眼啊。因为佛一般我们讲啊，这个三昧啊，或者是禅定啊，这个定啊，就是说你这个，如果你用比较简单的形容，就是说，哎，所有的这个妄念啊，全部止息了。你的心啊，非常的静，非常的这个精神非常的具足，没有起心动念，没有任何的杂念，你是非常的专注，就是这个入了这个大定之中啊，入定了，听过这个老僧入定啊，但是这边所讲的这个深明法门啊，是等于是甚深的禅定，甚深的三昧啊，这边所讲的并不是一般我们所说的这个。对境修定啊，这个境是什么境界啊？你对着这个外面这个嘈杂的境界啊，在修定。哎，我们讲的不是这种定啊，这个定有听说老僧入定了，过一会儿啊，几炷香的功夫啊，或几天几个星期的功夫啊，这个老僧啊又出定了。那这边所讲的定不是这种状态啊，这个佛陀啊，他一直都在大定当中啊，他一直都在这个。这个大定啊，如果旧同学一定知道，他是在我们讲的这个楞严首楞严王这个大定当中，就是已经回归那个一念心性啊，一直处于在我们那个真如心之中啊，完全清净光明的真如心之中，如如不动。其实佛啊入定之后，他是没有出过定的啊。 它的这个体性啊，从如来的角度来讲，体性的角度来讲，它是没有出过定，它一直都在色身三昧之中。但是它的这个身体呀、啊，身体我们讲这个身体或者它的这个相啊，哎，它会进进出出，它会动啊，它可能还是会吃饭啊，行住坐卧当中啊，但是它的这个本性啊，它的体性啊，或者说它真真实的这个如来心性啊，是完全没有在动的。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三昧，就是这个甚深的这个楞严大定当中啊，所以不是一般的初定入定，你要知道。所以佛啊，你去看想那个场景啊，在这个灵鹫山啊，非常的在这个弟子在这边啊，坐在这里，那么佛啊进入那个大定当中。哦，没有在讲话哦，他进入这个大定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呢，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就要介绍啊，那个第一主角出来了，这个尔时啊，众中有菩萨摩诃萨，名观自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欲皆空，度诸苦厄啊。哇，这个地方啊，观世音菩萨出来了，但是观世音菩萨在这边呢、啊，我们称之于观自在。心经啊，为什么叫观自在？你要去想啊，我们念书，你要学佛啊，你也要像小我自己啊，是一定要把那整个逻辑啊，整个组织性要想得非常清楚，我才有办法进入那个境的当中。所以我看到观自在，为什么叫观自在？但是为什么一般的人叫观世音，或者好多同学都念过这个普门品啊，举个例子，它叫观世音，那为什么又是观自在？有的时候观世音，哎，这个地方啊就有学问了啊。我们上几堂课是不是有讲过菩萨？我们说过这个菩萨是什么？菩提萨埵，菩提是什么？觉，萨埵呢？有情，所以整个觉有情就是在讲菩萨道。你说我们学佛啊，真的不只是这个敲木鱼啊、念经啊、求波比啊。你要知道求这个，我们在行菩萨道。菩萨道到底是什么？就是你自己要把事情搞明白了，你要觉醒了，你要觉悟了，你要不再迷惑了。不但自己搞明白了，你还要让所有的众生也把事情搞明白了。不但你自己离苦得乐了，你更重要是要带着所有的众生都离苦得乐了，这个才是行菩萨道啊！光是救苦救难不算菩萨道，你每天布施啊，这个做义工啊，很好哦，你修很多的福德福报，但这个不是菩萨道哦。还有另外一种呢，哎呀，他到深山里面去打坐啊，完全不沾世事啊，自己也没有任何的杂念啊，这个啊。也不是菩萨道，菩萨道啊是结合两种，一个是自己已经证得了这个实相，对于空性的大法，对于这个诸法的实相啊，已经搞得非常的清楚，完全没有了迷惑，而且他还救苦救难。这个救苦救难啊，他有这个是有功夫在里面的。怎么说？你不只是那个穷人没饭吃，你给他一口饭吃啊。这个那个人啊，这个害怕你帮助他，让他不再恐惧，不是啊 ？It's more than that。你必须要把这个善知识、空性的大法，这个真正能够带你回老家，能够让你回归一念心，能够又回归你清净本性的这个智慧、这个般若，你要能够教会大家。这个其实就是佛陀啊，他成佛以后，到他圆寂，到他灭。这49年当中佛所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有说这个六度啊，我们说哎呀，大家都知道六度，上次我们有发讲义给大家，是不是还发了一个仁波切讲的这个六度到底是什么？你要回去看一看啊，因为我们都说，我们如果学佛行菩萨道，菩萨道什么？就是六度。那六度你要搞不清楚是什么的话，那是白学了。那六度啊，你说，哎，我知道上面好像写啊，第一个就写这个布施啊，哎呀，布施啊，那我知道布施啊，这个财布施啊，这个有上次好像有讲啊，无畏布施啊， 又有讲这个法布施，对吧？布施有三种啊，那不同的布施啊，就肯定有不同的福报。但是你要知道哦，学过《金刚经》人都知道，不管你捐多少的钱，甚至你为了众生，你把命都舍掉了。你都没有，你所做的这个功德啊，或者福德啊，都没有你有能力去为人讲四句《金刚经》的功德来得大。也就是说，法布施啊，这个功德是非常大。为什么？财布施啊，我们说财布施啊，是救人生命。这个身啊，是身体的身，就是说，人家没饭吃，你给他一口饭吃；人家没有钱看病，你帮助他让他看病，你让他能活得下去，你帮助了他哦，救他一条命，当然很棒。但是法布施呢，是救人慧命，这个慧是什么？智慧的慧。你让他生生世，你让他可以不再迷惑。那么能够出离，永远的出离，永远的不再，永远的离苦得乐。你让他能够不在三界六道里面继续打滚，让他能够出离，那个是更大的功德。如果啊，你能够有能力以后为人讲几句《金刚经》，为人讲几句《心经》，那个功德啊，是比啊拿3000大千世界的珠宝去供养。还要更大的功德，所以法布施是非常大的功德。那么我啊，在4年前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的经文啊，我是机缘巧合之下，我记得是16年的那个暑假，那么我开始真正的有拿起经文啊。我最年轻的时候还跑到教会去混啊，反正就是各种因缘巧合，我。对于这个佛教，我其实是完全没有涉猎的啊。那到了16年呢，就有机缘真正的拿起了心经啊，来看啊，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后来也看看这个金刚经啊，就那时候实在是看不懂，一句也看不懂，每一个字都看得懂，这合起来啊，实在是看不懂。那么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我就开始啊，看看这个梦参老和尚写的书，哎呀，他那本心经写的真的很深啊。后来我想一想啊，新同学啊，你们就去看那个圣严法师写的那个新的经典就好了。那个梦参老和尚呢，可以缓一缓。旧同学上过《楞严经》《金刚经》已经上完的同学，真的是可以看看梦参老和尚写，他写的很棒。那个时候啊，有点题外话。我记得我听了这个净空法师啊，跟我不是跟我啊，我看他的这个视频啊，每天呢、我就看净空法师的视频啊。那个老和尚啊，讲话很慢啊，要一点耐心听他讲法。他说啊，他的老师告诉他啊，对于一些福报比较浅的啊。尤其他说啊，一些这个短命的啊，福薄的命短的，这个业力重的啊，suffer 的人啊，他说他的老师啊，都会劝大家有没有有一天有机会有能力能够去讲法，能够做法布施，一句也好，两句也好，当然不能乱讲啊，就是说你真正了解的能够去讲一两句，他说这个是改变人生命命运的生命的轨迹，改变人命运最快速的方法。我那时候啊，就是听到了他这么说，我就半信半疑，真正就开始走上了这条路。后来我发现，那净空老和尚讲的是真的，他老师所教的是真的。我经过了4年，我经过了认证，我经过了我的那个自己亲身的经验，我发现是真的，所以啊，我才会现在基本上都是 full time，我就是在看书，然后希望把这个法能够用很简单的方法能够讲到大家听懂，然后真的帮助你慢慢慢慢的。我知道其实大家虽然大家都是经济环境啊，算是属于这个，我们都是至少中上等以上，甚至很多人都是在社会的顶层啊，我们这一群人，但是心里啊，多多少少都有过不去的点啊，或烦闷的地方啊，或者有的时候啊，这个心啊，实在太不清净的时候啊，还会愤怒啊，甚至仇恨啊，所以我觉得讲这个法啊，真正的是能够让大家啊，有机会能够让自己比较沉淀。 哦，能够开始，能够看到自己的那个福报，真正的福报啊，是在你有能力行善的时候，愿意去行善。也就是说，你还有福田的时候啊，你愿意去种。等到哪一天你连田都没有的时候，你要种都没有田可以种了，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怎么会讲到这边？哦，对，讲这个菩萨道啊，菩萨道啊，其实就是说你啊，很重要的一点，你要能做布施，而且如果你够精进，你真的够用功，你有机会能够做法布施，那法布施的功德是无限大，它能够改变你的未来，也能够改变你的子孙的未来，这个很重要。所以观自在菩萨啊，因为心经讲空性，所以用观自在这个字。那么普门品啊，还有一些其他比较着重在这个救苦救难，但是重点是什么？是观。你如果内观观心啊，这个用清净的心去观实相，真正了解空性的大法的时候，你能够得到自在。自在其实不就是我们所追求最终的那个状态吗？有钱没钱，不管是什么的状态，你都能够最后自在。你要知道哦，我们所追求的那个名，所追求的利，其实很多时候。它都是让我们非常的不自在。那最后，其实你希望的状态是自在，所以你要观，你要内观，你要能够观照。那我们这边呢、啊，当然这个观自在菩萨，它这个观字啊，是以那个清净心啊去观实相。我们现在做不到，那我们现在啊，只能说，哎呀，我这个观呢、啊，你就把它想成说思虑吧，你就是说。啊，我用一个比较清净的心啊，我可能先禅坐，我的这个妄念已经比较清净、比较止息的时候啊，我开始啊去能够观察，观察什么呢？就是经文里面啊，佛所教我们一些道理啊，什么叫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些不同的道理，什么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我们学到这些东西，所以啊，这个文字波尔是很重要的，因为它给了你很多的知识。之后啊，你在修止啊，心内心这个妄念止息的时候，你可以开始观，去观察这些道理。观着观着啊，你就会证悟，你就会开始进入到那个道理。我上一次啊，在跟我其他。同学啊，不是哪位同学，我说啊，就我在跟美国那边上课的时候，我说啊，其实我在跟你们上课，很多同学说，哎，老师，你为什么上课的时候眼睛都是闭起来的？除了你需要念经文给我们听，因为我不够努力，经文不会背，所以我在念经文的时候，我要看着经文的字。我平常讲课的时候，只要是我面对面上课，同学都知道我是闭着眼睛在讲，你知道吗？这是观的一种，我闭着眼睛。因为我平常花了很多的功夫，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所以我就等于闭着眼睛再走一轮。我等于是把我的思绪，我一边在整理我的思绪，我一边讲出来，那就是我的讲课，那是最清净的，所以可以讲得非常的流畅。我平常也没有在，我准备的时候我是在念书，但是我并没有准备这一堂课 exactly 要讲什么。等到讲课的时候，就是用一个非常清净、非常。虔诚的心，你就会慢慢慢慢把这所有的内容能够讲出来哦。这个就是在观，我一边在观，其实我一边在说话。观不见得你们说禅定，或者是你观的时候，你不见得身体不能动，对不对？我们说禅定，禅有动禅，有坐禅，有卧禅，行住坐卧都是禅。你如果真正了解空性，真正了解佛法。你的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没有一个不是佛法。如果你根本不知道菩萨道是什么的话，你心经、金刚经念的再多，也不是佛法。所以佛法一定是必须要非常的生活化。那观自在菩萨，我们就说这个观字非常的重要。但是外观，如果说是观，观世音呢，那你说是不是就看外面的境？对。他比较是在观慧，观外面的境很有功夫的。你别以为观世音难道就不用这个空性？不，他还是要的。他是在一个平等的心性上面，在观外面的境界，在观这些苦难，他在观呐、啊， 以平等的心性去观不相同的这些不同的相状、假名、假相、假用，他去观察，这个是一个观的智慧。所以啊，一边是观照空性，另外一边呢，是观照外面的这个境界。一个啊是叫做观空或者是空观，另外一个是假观或观假哦，从空入假，也可以从假入空啊。这个东西啊是大概有一个概念就可以了啊。观自在，观世音，所以这整个 combination 就是在行菩萨道。所以我们以后就知道，原来菩萨道到底是什么，就是自己离苦得乐，自己了解了。这整个万法，这个宇宙生命真实的面貌之后，还要帮助所有的人都能够了解实相到底是什么，帮助所有人离苦得乐。也就是说啊，他自己从梦境里面醒来，因为佛说啊，我们所有的众生啊，就在一个梦境里面。首先呢，你要从这个梦境里面能够醒来，那你醒来之后，你不能够就这么算了。你要能够帮所有的众生一起从那梦境里面醒来，因为他在里面摇，他在你去想象，观世音菩萨或佛啊，他醒了，他摇你说，哎，Tiffany，哎，谁谁谁，你还在做梦，你赶快醒来。但是他不管怎么摇我们，他都没有办法把我们摇醒，他没办法，他只好又进入我们的梦境里面，带领着我们。他第一个会跟你讲说，哎。你知道吗？其实啊，你在梦里面，那你终于相信你在梦里面的时候啊，他就会告诉你说：“那我现在带着你一起从这梦里面醒来。”哦，但是他进入这梦境叫你醒来的时候，他是非常清楚他是在梦境里面的。所以这个东西啊，大概这个最简单的概念就是这么解释吧。但比较有趣的地方啊，就是说他要带着我们大家离苦得乐，对吧？但是他告诉我们呢，这个。佛啊，他的这个任务啊，或者他想做的事情啊，就是带领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离开这个痛苦，离开六道轮回。但是你知道他带领我们离开六道轮回的方法是什么吗？他想告诉你，其实啊，根本就没有一个六道轮回可以脱离。他带你离开痛苦、解脱的方法，其实是要让你明白，根本没有一个苦。可以解脱，这个是比较深的道理啊。他先告诉你，你要解脱苦啊，你要从苦中间解脱。之后啊，他告诉你，你想从苦中间解脱的那个法门啊，就是我希望帮助你能够真正的，这叫做证悟到根本没有苦可以脱离。没有，他叫你要脱离六道轮回的时候，他真正法门是什么？根本没有一个六道轮回可以脱离，所以超越六道轮回这件事情也是虚妄的。六道轮回本身是虚妄的，所以超越六道轮回这件事情也是虚妄的。那你超越六道轮回所需要这些道理，我们说佛法啦，其实也是虚妄的。最后，你超越六道轮回，到了对岸。我们所说的这个，哎呀，永远离苦得乐这个境界，这个涅槃的境界，这个究竟涅槃的境界，他告诉你，涅槃也是虚妄的。当你明白这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虚妄的时候，包括甚至证得那个佛果、证得涅槃、证得菩提也是虚妄的时候，你就大觉了。啊，这个啊。是比较深的，那个同学可能听不明白，你就大概有这么一个概念就可以了。最主要，他要告诉你什么？你能够脱离的是锁啊，你真正要脱离的是什么？应该这样讲，你的对境，不管是苦难也好，不管是六道轮回也好，那个是你的对境是锁，你能够脱离，你能够超越六道轮回的那个是能。真正我们所讲的空性是什么？是超越能所，根本不能够有任何二元对立的概念，这才是真正的空性。所以到最后，我们所讲的那个真如的状态，我们所说的啊，是实相， 就真正的那个实在的那个真实性啊，或者我们说，哎呀，那个真如本性，其实是真心，也是对于妄心，相对于妄心才有的。当所有的虚妄、所有的妄心全部止息、全部断灭以后，连真心也没有了。当你超越，连真心都超越的时候，如来藏你都超越的时候，那是真正的、真正、真正我们所想的那最终的境界，那一念心。因为如来藏也是一个假名、假象、假用，也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了解那最终的状态而创造出来的名词。当你都明白的时候，你最后连如来藏你都要放下来，真心本性这所有一切你全部要放下来，没有真，没有妄，没有任何二元对相对，那才是最后最真的状态。所以连真这个字都不要再用了。你新同学，你就要知道说，人类啊，我们所有的人，其实人类或众生啊，真正痛苦的根源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二元相对的一个，或者一个二元对立的一个状态。那个二元是什么？就是我自己本人以及我对面这所有的一切，不就是吗？所有一切的痛苦就是从我开始了，因为我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我有我的观念，我有我的价值观啊，我有我很多的执着。你的价值观、你的执着、你的 principles、你所有的这个，你的原则越多、越沉重的时候，你就越苦，你就把自己压得透不过气来。所以啊，佛就是想告诉我们呢、啊，我们自以为存在的这个我，其实根本不存在。这个东西啊，我们会慢慢、慢、慢慢的讲啊。整个空性啊，没有办法是某一堂课讲空性，它呀必须是在我们整个经文呢、啊，整个经文里面不停的在讨论这个概念。如果你说，哎呀，我好想听一下空性到底是什么啊？其实空性啊，你就去把它想成啊，我们讲最浅的那一层啊，最浅的那一层，你就把它想成说，一切事物啊，所有的事物，包括你跟我啊，所有的众生啊。有情的众生，无情的众生，一切万法无情。你可以把它想成什么？就是没有思想，甚至植物或者是矿物，包括我们这些你认为没有生命的这个桌子、椅子，以及甚至你现在手上的这本心经，这所有的一切，它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什么叫做有固定？什么叫做有固定不变的本质？比如说啊，它有一个定义，这个定义你要能够把它，不是比如说，它就是一个定义啊。如果说啊，我们说，哎，某一样东西啊，它有固定不变的本质的时候是什么？它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体性，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啊，这样东西呀，它是一直都存在的，就是说它能够独立存在。什么叫做独立存在？你要满足两个很大的条件，或有的时候我们说三个条件，这一样东西呀。才是真正的存在，是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它是有一个本体的。那是哪三个条件呢？第一个，它是要能够独立的存在，独立自主的存在。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以我来当例子好了，我是 Tiffany。如果我的父母当年没有认识，他们结了婚，生下了我，那这个 Tiffany 它就不可能存在。所以你说 Tiffany 是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或者一个能够独立存在，不需要依据任何这个条件满足的情况就能够存在的一个个体？肯定不是。我们刚刚就讲过了，随便讲个理，随便讲个原因，就是说我的父母当年没有认识，就又不会有今天的我，而且过去这50几年如果没有发生这诸多的事情，也不会造成今天的我，所以 Tiffany 肯定不是一个独立，能够独立哦，independently 能够独立的一个个体。而且啊，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是说它能够永远不变的存在。哎，这个也很重要啊，它从头到尾是独立自主的存在，而且它从来不变动。如果这个东西一直在变动，一直在变动的时候，那它就不算一个能够有固定本质的一个 物体了，对吧？你说好，我今天其实我的细胞不停的在死，我的想法呢不停的在变动。你看，我从现在开始不停的老化，那这个 Tiffany 其实一直在变动，一直在变动，它也不算是一个能够固定不变的本质。好啦，所以我们就说，你就满足这两大条件吧，一个是能够独立自主的存在，另外一个呢是能够固定不变、永远的这么的存在。那我来问问你们大家，你去试想，你认识这宇宙人生之间有哪一样东西是能够固定不变？它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就是说它从头到尾就一直存在哦，也不需要有任何的条件满足啊，它就是存在的，而且它从来没有变动过。我想应该没有。如果啊，他说我们就继续接着这个话题啊。如果你说它有固定不变的本质，那我们就说这个东西啊，这一样东西啊，是有自信的，有自信，或是它有它自己固定的体性。你就这么讲，我们就叫自信嘛，这两个字，它有自己这个的体性或自己固定不变的这个体性。那如果没有办法满足这个条件的话，这两个条件的话，那我们说啊，它就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它没有自信。所以啊，万事万法有没有自信？其实我们现在在我们这个在我们呢、啊、大概你能够想象得到的所有的东西啊，并没有这么一个有自信的东西。那如果没有自信呢？没有自信啊，我们就说，因为用梵文啊，这个很好玩，梵文啊，它的语法呀、啊，跟这个国语不太，就跟这个普通话不太一样啊。梵文的语法，我们说没有这样东西，我们就说没有，是不是在前面？那个梵文啊，没有这样东西啊，他是说这样东西没有。我们说没有自信，梵文是说什么？自信没有。那么没有这两个字呢，他用什么字来代表？用空，他用空。所以啊，他说啊，所有的东西啊，其实都是自信空。那么把它缩短之后啊，就叫做性空。所以大家一定都有听过一个名词叫什么？缘起性空。缘起性空。为什么缘起性空？性空是什么？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啊。你以后去想性空是什么，想不明白的时候呢，你就把它改成什么？自性空。啊，自性空是什么？自性没有。哦，翻成中文是什么？没有自信，就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是什么意思？它就会随着外面不同的这个条件啊，刚刚不是在讲了吗？随着不同的条件啊，它会产生不同的变化。所以叫做缘起，会因缘啊，那个缘分具足的时候，它就会升起某一种样子。那么缘分升起，因为缘分具足啊，它就长成这个样子。那么缘分不停的在变化的时候啊，它的这个相貌，它的用途也不停的在改变。最后缘分不具足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消失了，它的相啊，显出来的相就没有了。所以这叫缘起性空。同学们，那个缘起性空的性空啊，不是空性哦，那是两个不同的。你就先记得缘起性空，你先不要去管空性是什么，你要先从缘起性空这个概念先进去，就是说啊，万事万物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会随着不同的缘分啊，一直不停的在生，一直在变化。缘分具足，它就显象了；缘分变动，它的样子跟着变动；缘分不具足的时候，它就幻灭了，它那个相啊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你用一个比较世俗的这个来讲说，哎，无常也可以，你可以说无常啊，无常可以这样讲啊，或者说你说啊，因缘生灭啊，这个大家都听过，缘起性空不见得大家都听过，但是因缘生灭啊，这些都听过啊，你说无常它会一直的变动，所以啊，今天呢、啊，你只要先把缘起性同学，你只要先把缘起性空啊，这个意思先了解就已足够啊。所以啊，你去看看啊， 那个心经啊，它是不是有好多无字？什么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啊，无色声香味触法，无什么无什么无什么，那个无啊，你一定看不懂，到底是说什么色声香味触法没有这个东西吗？哎呀，那这样解释啊，就太粗浅了啊。所以啊，你在每一个无字上面啊，你就加一个自性二字，其实什么意思？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无自性，这个受想行识无自性 所有的无，你就把它加一个自性在前面，就是告诉你，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缘起性空。哎，你把这样子这个缘起性空弄懂了之后，你就再把它plug in 到，再把它放到这个经文当中。哎，这整个心经你就有办法解释了。等一下啊，我要喝一口水，等一下。好，那个，所以我们大概缘起性空稍微讲一点，这不能讲太多，讲太多你受不了啊，那就稍微讲一点点。好了，那我们又讲回这个经文啊，这个观自在菩萨出来了。我们上次有讲这个摩诃萨，摩诃萨是大菩萨，摩诃萨是大菩萨的意思啊。那这个他呀、啊、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他是行深啊。不是行浅啊，那个或者说行啊，深般若波罗蜜，它有深般若跟浅般若。这个般若啊，就是空性的智慧，空性的智慧绝对不是一步到位啊，你有各种不同的烦恼啊，各种不同的迷惑，那你这个一步一步的解除啊，一步一步的断，所以断的干净的，就是行深啊，断的不干净的，或断的刚开始断一些的，就是行浅。那我们这一群人应该是这刚开始要行啊，连行浅都还没有到啊，所以你看，菩萨道到底在做什么？就是告诉你在行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在行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就是代表六度，所以以后人家告诉你，如果真的有人问你说，哎，学佛，甚至有很多基督徒会问我，那学佛你们到底在教什么？你们是不是就是喜欢拜拜啊？你们是不是崇拜偶像啊？那如果你都没办法回答，那你怎么能算是有学佛呢？不要讲你是不是一个佛教徒，就算你是学一个大学主修宗教，有那个宗教比较的，那你也要知道基督教跟佛教到底差别在哪里。基督教那个神爱世人，就是用爱心对待所有的众生啊，帮助所有的世人啊，那希望所有人行善，最后能够信上帝。进天堂，那到底佛教是什么？那佛陀的思想是什么？你不用去管，我不，你很多人说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被那叫什么叫做皈依啊，我不是佛教教徒，没问题啊。那我想问你，那我们如果当做一个哲学在学习的话，佛陀到底要教我们什么？其实佛陀你要能够讲得出来啊，人家问你这堂课上来，你是不是能够有机会去跟人家讲得出来？其实啊，我们就是在讲觉有情啊，自度度他，自己利益自己啊，还要帮助众生救苦救难呢、啊。但是那救苦救难，你要记得一件事情，那绝对不是只是他要钱你给他钱，你必须要给他智慧啊。所以整个菩萨道，他就是在行般若波罗蜜。那般若波罗蜜是什么？它不是一个甚深的智慧吗？带你那个渡彼岸呢、啊？究竟涅槃的智慧呢？这怎么行啊？那当然，你要行就是前面的五度啊，布施、忍辱，然后呢，持戒，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还有一个禅定，要做前面的五件事情，才有办法配合你的空性的智慧，这就是六度，这就是菩萨道。你要知道，说学佛在学什么，就是在行菩萨道，就是在行六度，而且它是甚深，它对于空性的这个智慧已经是，怎么讲啊？它已经是到已经完全没有这个我，叫做无能无所了， 他不但是把执着放下，分别心放下，是没有自己跟对面的这个差别了。众生就是我，我就是众生了。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基督教，像 Mother Teresa 这些，就是啊，他能够在麻风病人中间，你觉得他还有没有分别心？他还有没有能我？他今天还有能跟所的时候啊，他没办法在那边过这么久。他觉得麻风病人跟他自己其实中间已经没有任何的差别了，那些众生就是跟他自己是相同的，那是很大很那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慈悲心，是没有能没有所，已经没有任何的分别，没有任何的界限，这样子的境界，其实就是我们所说最后万法一如，万法归一，所有的东西不再有能跟所，没有任何的对立的这个概念在这里。那我们呢，慢慢以后会讲更多的概念啊，就空性的概念。所以呀，它是行深般若波罗蜜之后呢，它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度诸苦厄。你去看啊，照见五蕴皆空，这就是我们后来我们说我们要开始讲五蕴啊。它照见什么？原来啊，我们整个等会我们会说啊，我们自己的身体啊，是由五蕴色受想行识所组合而成的。搞了半天呢、啊，这个五蕴结合的这个身心啊，根本都是虚妄的，皆空是什么意思？你看到空字，你就暂时啊，先把它想起，把它解释成缘起性空，没有自己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没有自信，它会随缘变化。你就先这么想。它是虚妄的，这个五蕴啊，用比较浅的看法来看，是说比较浅的解释是说啊，色受想行识我们都会讲，但是啊，学过楞严经后面你会知道，这个五蕴的色啊，其实再把它细拆呀，到最后这整个五蕴其实就是地水火风空跟势，所有一切万法最基本的那个粒子，全部都是如来藏。就是我们如来藏，你如果讲的比较浅，是说如来藏所变现出来的，随缘变现出来，但事实上它就是如来藏，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你的业力会决定这个如来藏变现出来什么样子，你的如来藏，你所经历，你自己本身以及你所经历一切的境界，就是你的如来藏，就是你的如来藏，你的整个业力的染跟净，就是够不够干净啊？它会决定你长得什么样子，你脑袋在想什么事情，以及你外面会碰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情，你会碰到什么样的境界。所以，整个这个我们应该讲说，这整个六道轮回其实也是虚妄的。为什么？它根本因为它可以被改变。你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轨迹、未来的生命轨迹，全部都是可以被改变的。这就是要修行。当你修行，你改变了你的因。你自然就可以改变你的果，所以我们说，虽然说，很多地方啊，你听这个诸法不空啊，诸法皆空啊，唯有因果不空，但事实上，因果也是空的。当你在因果里面的时候，因果是不空的，你造因就必有果。但是，当你证悟因果以后，当你脱离因果的时候，你已经超越因果的时候，连因果都是空的。你这个东西啊，是比较深的道理。所以啊，你看观世音、观自在菩萨，他是已经证得甚深般若波罗蜜，然后呢，他能够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照见五蕴皆空，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空性的智慧。之后呢，他能够度一切苦厄，因为啊，自己已经证得这个空性了，所以他能够离苦得乐。而且这个离苦得乐不是光自己离苦得乐哦，你还要帮众生离苦得乐。所以啊，他是度，你看度诸苦厄，不是光自己离苦得乐，他要度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你看这两句话，这整句话其实介绍观自在菩萨出来，这几句话就是在告诉你什么是菩萨道，整个佛法到底在讲什么。就是告诉你要证得空性，要能够度所有的苦难。这一句话其实已经把整个佛法的精神全部讲得清清楚楚。 所以啊，大家这一句话你会比那个那个玄奘法师啊，就从这个观自在菩萨巴拉巴拉出来，会更让你更能够了解到那个深意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真正你想把心经学好，你必须前面这一段啊，你要把长板，就是那个最完整的那个长板要把它拿出来看啊。所以介绍观自在菩萨出来了，告诉你什么是这个菩萨道啊，那告诉你如何行。啊，然后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你怎么去修，然后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啊？这句话很深的意义在里面。那么下面一句呢，就介绍啊，另外，那么五蕴啊，我看现在几点了啊？现在已经哇，55分了。OK，我们再讲几分钟啊，那我们再，他可能五蕴要等到下一次了啊。等一下这个下面一句，我们看啊，好来，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这个男主角出来了，他说：“即时啊，舍利弗，成佛威力啊，合掌恭敬。佛这个白字啊，就是我们古时候的对，尤其这个佛啊，有点是对上的，对于你的这个长辈或者你的那个长者啊，或者是比你更具德的，就是你非常尊敬的字眼啊，这个佛字当。”对于对方一个尊敬的长者说话啊，佛字，他对观世音菩萨说啊，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言，他对着观自在菩萨说啊，说什么呢？他问了一个大哉问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这一个问题而导出了整篇心经的对话啊，就观自在菩萨后来就开始讲话了。善男子啊，他说善男子啊，他的问题是什么？善男子。若有欲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行者，云何修行？这个是舍利弗。我们上次讲过啊，舍利弗会有的地方讲舍利子，他是佛的这个大弟子啊，以智慧闻名，非常非常的聪明啊。那么也那么空性也是在空性方面的那个成就啊，这个也是非这个功夫啊是非常了得。也只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物啊，他才有这个实力或者。能够啊，跟观世音、观自在菩萨对话啊，那他能够问出一个 make sense 的问题啊，他这边问说，哎，如果啊想要去修甚深般若，不是甚浅啊，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的，那这样子的一个修行人啊，你要如何修啊？哇，这是很重要一个问题。他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什么？如果你想行菩萨道，你想要大觉。你想要永远的离苦得乐，你得怎么修？观世音他知道观自在菩萨已经证得了，而且离苦得乐了，他想问问这个法门到底是什么，所以才出来了下面观自在菩萨所以对他说的一连串的话。那这一段呢、啊，其实到这里呀、啊，都算是序。啊，就是都是去，后面开始呢，就是真的是观自在菩萨啊，这个他说啊，如是问已啊，那么尔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就告诉这个舍利弗啊，告诉他这个法门到底是如何修，那么这个法门如何修啊，是下两堂课才会讲，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在讲这个经文之前呢、啊，后面的经文之前呢、啊，大家得先搞懂五蕴到底是在干什么的啊。这就是后来我们说，哎，前面今天这一段呢、啊，是需要有一些其他的底子的同学才听得懂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把五蕴那张纸拿出来，先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介绍啊。下一次我们再细讲五蕴到底是什么。这个五蕴很重要，它告诉你啊。把这个纸拿出来，给你1分钟的时间，把这个纸啊放在你前面啊。这个我们在再讲个，不要耽误大家。你看啊，这个五蕴，你有没有看到五蕴？后来这个有个写个括号，里面有个聚积两个字。这个蕴啊是 aggregation 的意思，英文 aggregation 就是聚合在一起。那也有地方是讲说这个 shade，就是说把一个覆盖了啊。这个五呢，当然就是说五个元素 啊，这一张纸啊太重要了，学哪一部经文都得看这张纸啊。那么这张纸而且会还蛮有意思，它告诉你啊，这个后来会告诉你这个因果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啊。这五样东西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还有我们的脑子啊，就是由这五样元素啊，色、受、想、行、识这五样元素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一个假象。所以你看，这五个元素必须聚集在一起哦，才有你的身体跟心理，才有你这么一个人的存在。所以事实上，你这个人啊，不是真实的存在，是由五个元素所组成的。后续会告诉你，这五个元素本身也是虚妄的，也是缘起性空的，也是一个虚妄的假象，因缘生灭的。所以既然组成你身心的这个人的五样元素根本就是虚妄的，那当然你的本人也是虚妄的。这我们后面会慢慢的来讨论呢。所以这五样元素是什么？色、受、想、行、识。第一个啊比较简单，我们讲个五分钟吧，那下一堂课我们就把五蕴给结束掉啊。第一个啊是色，色啊比较容易了解。你看到色这个字啊，就是任何有致癌性的物质。那个色通常我们一般的定义就是有任何有致癌性的物质啦、啊，或者说你能够看的就是摸得到的、感觉得到的，就是色。你的身体啊，你的皮肤、你的骨头、你的血液、你的毛发，你身体上面只要是有致癌性的。不管它再小的微粒哦，细菌也是色哦，细菌也有致癌性的，只是我们肉体看不到啊。原子、核子，任何存在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致癌性的物质啊。所以你要把它想得比较广，不是说你眼睛看不到它不就没有致癌性啊。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东西非常的狭隘啊，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说啊，这个色啊，包括四样东西啊，那个欧美也都有这个元素，欧美是五样元素啊，所以我们这边讲什么地、水、火、风。地是啥？这个你的身体啊，色身啊，是由地水火风以及五个根所组合而成的。我们来看看身体是什么，你要先对你自己身体有点研究啊。地就是我们有点是比较是固体啊，这样讲，你的皮、你的肉、你的毛发、你的骨头这些东西是地。那水呢？很容易就是液体嘛，你的血液啊，你的这个水分，那身体里面任何那个流动性的物质都是水。火呢，是你的温度，每个人都要有温度才有办法活。那个风呢，风是气体嘛，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中医讲的那个气呀、啊，哦，你气脉凝点的这个气，那密宗里面讲的啊，这个气。那还有啊，五根是什么？那你要一这肯定六，就是说五根啊，你肯定要背得下来啊。在你不管学哪一门课啊，你总要背一点最基础的东西，眼耳鼻舌身。你去想，你的身体是不是就是地水火风，加上这个五个根啊，它的作用能够看，能够见闻嗅尝觉，对不对？你的眼睛能够见。你的耳朵呢能够闻，那个闻字是一个门在一个耳朵在里面，是听的意思啊，不是闻味道的闻啊。再来见闻嗅，嗅就是你的鼻子能够嗅啊，能够闻味道啊。尝呢，你的舌头能够尝味道，然后还有你的身体能够触摸到所有的外境，能够感觉。所以就是眼耳鼻舌身是你的五根。等一会儿我们就会说它所对的外境是什么，色声香味触。那这个是最基本的，你背不起来就糟糕了，那你真的是又有点痛苦啊。好，那这个地水火风加五根啊，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从这所有的元素聚集在一起。那我们死亡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样，也是从地开始瓦解，地开始瓦解，你的身体啊，先就是说你的那个肌肉整个东西先散掉了，然后啊，你的这个液体啊开始会。死亡的时候也是一个过程要走啊，那是比较是密宗方面的，上师教我们的，那你这个水啊也会干掉啊，然后你的温度开始下降啊，然后啊最后一口气，我们死的时候，医学上面所判断的死亡是最后那一口气没有的时候，啊，这个医学判断死掉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啊，其实还没有在这个我们仁波切所教，或者在这个佛法里面呢、啊，这个人还没有完全死绝啊。这个时候其实有知觉的，他灵魂还没有，他的这个应该讲说他这个不也不能讲灵魂这个字啊，就是反正讲他的这个第八意识吧，这样讲好了。第八意识就是他的这个可能精神体还没有完全的结束，要处理啊。之后还有4个步骤啊，慢慢的出去。所以为什么说在人在死亡的时候啊，ideally 啊，是说3天不要去动这个身体啊。他在死亡之前，你也千万不要在旁边大哭大闹或推他。其实他的身体是 very，就是说你知道人刚死啊，刚死掉的时候，他的那个肌肉啊已经放松了，你的任何的他会开始觉得冷。你这时候啊，我们老师那个跟我们讲说，你也不要加被子啊，在他身上啊，或者去扑他、弄他，那个很痛苦的，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承受任何的重量。那你在旁边哭啊、叫啊，那所有的声音啊，对他来讲那是非常的刺耳。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很安静的，让我们那个要去世的亲人啊，或者亲朋好友，就让他很安静的能够去世。如果他有宗教信仰，当然你就是在旁边轻声的念阿弥陀佛是最棒的。那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话，其实你也最好不要去触碰它。这是一般来讲，那个死亡的另外一个 topic。那之后啊，那他的那个精神体会脱离，最后才真正的死亡。所以在断气的那个 moment 啊，是还没有死绝的哦。这个时候开始，他最 critical 的一个几个 step，他要慢慢处理。仁波切会说，这时候那个死者啊。那个逝者会看到，比如说啊，有星星啊，那个闪亮的东西啊，什么黑色，就讲了很多的细节。那比如说你说密宗，你就会去 practice。我们在修一个法门，就是一直不停的 practice 死亡的过程那个步骤。你一直不停的 practice，然后到最后死亡来临的时候，你不会害怕，因为你已经这个练习了无数次了啊。所以这是其中一个法门。但今天要讲就是说，哎，我们的色身啊，你以为存在的这个身体啊，其实是由这些元素所组成的。那再来呢，有这个东西啊，叫做色法。所谓色法，就是物质，大家都看得到，叫做色法。一个色法，另外一个呢是心法。所以你看那个物质，你可以在旁边写说啊，这个是色法。那个精神方面的呢是心法。心法就是没有物质。那心法包括什么呢？包括受、想。行识，啊，受啊，我们多讲一个好了啊。那下一次会重新复习，因为后面挺复杂的，也很有趣啊。我们会花一节课时间慢慢讲啊。那个受啊，就是你的这个前面的，是不是眼耳鼻舌身，你会有感受啊，你会接触外面的境界啊，色声香味触，对吧？眼睛看到了颜色，耳朵听到的声音，鼻子闻到香味。舌头呢，能够尝到味道，你的身体会触摸，之后你会再加一个什么？再加一个第六意识，眼耳鼻舌身意，意就是你的脑袋瓜里面那个脑子吧，或者我们人所讲的这个精神体好了，或者我们的意识，它所对的呢是一个叫做法，这个我们慢慢再解释啊。所以受跟想啊，它是说这个受啊。我们的你要去知道啊，你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呐，跟你的这个脑子运作的方，它的这个顺序是什么？你的眼耳鼻舌身会先接触外面的色声香味触，你会接收到讯息。比如说啊，我眼睛啊就看到了一个红色的圆圆的物体在我前面，诶，这个东西呢，这个讯息啊。我眼睛接受到了这么一个讯息，这么一个 input，那这一个 input 呢，我会 pass 到我的脑子里面去 process，哦，你会 pass 到你的脑子里面去 process，所以你的脑子啊，根据它的这个它 database 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 rules，right？它会有很多的这个你去可以当去它这一辈子啊所学的一些东西，它会说，哎呀。这个东西我知道的，它啊根据我 database 里面说啊，它是一个苹果， 哦，其实这是 step one 和 step two，right？第一个是说你先接收到这个红色的圆圆的东西到你的眼睛接收进之后，pass 到你的脑子里面，你的脑子开始 process，然后告诉你自己说，哎，这是一个苹果，因为我学过它是一个苹果。然后接受到它是一个苹果之后呢，其实还不够，这个脑子里面呢，因为有很多价值观。哎呀，我的这个我收到我曾经学过的，这个苹果是一个很好的水果，要多吃，我很喜欢它。哎，开始分别了，有名字啊，有形象，有名字啊，而且这水果是很棒的东西，我要吃啊。之后呢，他会说，哎呀，我要多吃一点呢、而且、我家要放很多的苹果，够我自己吃啊，还要够我这个家人吃啊，还有我喜欢的朋友。吃啊，那不喜欢的朋友的一些讯息出来，啊，这是下一步，就我们下星期、下次堂课再讲。所以受跟想，你要先知道它怎么 work 的。受就是你前面的根，眼、耳、鼻、舌、身去接受外面的境界，而接受到了讯息，接受到了讯息以后啊，会 pass 到你的脑子里面，你的脑子会去分别，这个就是你的第六意识，是前面的啊，是前五意识，眼、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那个识啊，就是尝试的识，有没有？前五识，前面五识，它是随着你的根啊在命名。你的想呢，那个前面五识都是领受，就是去接受讯息。第六意识就开始变得非常的复杂，它会去 process，它会去分别。他会去做分别啊，根据他之前所受的训练，他里面所有的 database，他会去开始去分别，分别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这个东西的功能是什么，而且啊，它是好还是不好，这些东西他开始分别了，这个叫做第六意识，第六意识。那第七意识啊，是行，行是什么？当你分别以后，你会有一个 backseat driver，色受想哦，前面的六意识大家都非常的清楚。都非常的清楚是什么，但是形跟识对大家来讲非常的陌生。但事实上，我们人死的时候，当你死亡的时候，前面的色受想会全部的 collapse 一起死掉，你的色身会腐烂，你的脑子都一样，你的色身腐烂，你的我们以为的自己，我们所说的这个精神体，或者你的那个灵魂或什么的，我们说的精神体，其实你的大脑、脑波全部都会死亡。真正在死后还存在的是什么？是形跟识，形跟识两个会手牵手跟着去投胎，你就又到了你下一站啊，你有可能变成一个人，也有可能变成一个天人，也有可能变成猪、变成狗，甚至恶鬼道里面的那个受苦受难的，或者是地狱里面的那个众生，不一定的，要看呢、啊。当这一世结束以后，你要投胎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的业力啊，就会重新算账。那个业力存在哪里呢？存在识里面，第八意识。所以啊，我们下一堂课啊，就会稍微复习一下色受想。色受想我觉得不难，难的是什么呢？是也不是难，就是说我们以前不懂的是什么呢？是形跟识，而且这个才是真正会影响我们如我们的因果。还有我们投胎，以及会解释给你听，为什么你这一世看到某一个人，你看到他那一眼你就喜欢他，或者你那个人你看到他，他也没想干嘛，你就想揍他，他讲什么都不对，对你再好都没用，为什么？因为你有累世累劫的记忆在，还有你的习气在。哦，有些人看到金银珠宝，喜欢，但是取之有道；有一些人看到就不喜欢。有一些人呢喜欢，而且无所不用其极。为什么？因为他被他的形所绑架了，那个 backseat driver 所绑架了。那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啊，全部都记载在一个黑盒子里面，或者一个 database 里面。那个就是识，那就是第七识跟第八识。我们说莫那识跟阿赖耶识，这两个东西是这个真的叫主宰着啊，我们生生世世的生命轨迹。这个是我们下堂课会讲的，应该也很有趣，而且不难。只是说你原来不知道它是怎么 work 的，那讲完呢，就会告诉你说，哎呀，那我们要如何着手去改变我们的习气？ 去怎么去改变我们的习气，其实就是在改变你的第七意识跟第八意识。你改变了你的第七意识，你就能跟着改变你的第八意识。修行，修行，你知道修什么吗？就是这第七意识的行，不但是修正你的行为，也是修正你的第七意识这个行，这个莫那式，太重要了，让我们生生世世非常的痛苦，就是因为这个行。第八式哦，没什么，它就是一个 database。你干的好事也记录在里面，你干的坏事也记录在里面。它是一个很 neutral 中性的东西，没什么问题的。反正它就是非常真实的记录着你这累世累劫所干的每一件事情，你心里想过的每一个念头。哦，我恨不得那个人等会儿就死掉。这一个念头出来的时候，它也记录在第八式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然后它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机制？那么没什么什么业力，什么时候成熟不一定的啊。它呀，就是这个第八意识，就是一直接送你的，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像种子一直这个丢到这个第八意识里面。这个第八意识有两个门啊，一个是进去的门，只进不出啊。啊，你所有做的事情就一直往里面丢，一直往里面丢。那么它还有一个门呢，是只出不进。什么呢？就是那个第八意识，那个阿赖耶识那 data 里面的那些种子啊，成熟的时候就会往外送，往外送，往外送，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个因果是这么形成的。那我们死了以后啊，那色受想都没了，那个行跟识就去投胎了。好，我们今天你看又多讲了15分钟，我们先休息2分钟啊，那个休息2分钟。好，OK，有没有人？有问题的，今天讲了这么多，有没有人要发言的？都没有啊。 啊、哦！我要出声，不要发言。 我想要 OK，哎 问，我 ，Jonathan， 想要问一个问 是， 题， 你是谁？你 就 要先 是 讲你 我 的 是 名 Jo， 字。 我是 Joyce，我是 OK，all Joyce。 right，OK，Joyce，all 嘿，你好， right， 对，那个莫那氏跟阿拉耶氏，它这个文字是从哪里来的？是 嗯。它 梵文 这是 直接 梵文 翻译 啦， 吗？ 对对对， 哦 对对对，基本 ，OK，OK。 上哈，你在佛学里面看到，所以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应该都是梵文啊。然后它 OK， 就是直接翻译过来了。 好 但 好， 是呢，你就把它想成第七世跟第八世也可以。如果你那个名字记不清楚的话，没有关系的。哦，你就 好 最主要 好， 概念要懂。那很多同学在 嗯， complain 说，哎呀，好多名词啊，都记不住什么的。其实记不住没关系，最主要我觉得概念懂才重要。 好， 那你今天有没有听得昏头巴脑的？ 老师，我 嗯。 是 Elaine，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是， 你说那个自信是哪一个字啊？ 自己的字，然后 哦， 性啊，是那 自己的 个 字 性别的性，对，字是 啊。哦， 自己的 自 字， 信， 性 哦。 是那个性别的性，一个竖 哦 心旁在一个生，自信 ，OK，OK。 啊，你就把它想成，其实自信也就是一个名词嘛，就是想说你自己的一个本性啊，你就这样解释就行了。那你自己的那个体性，自己的本性是不是固定不变的？如 哦 果 ，OK。 真的是能够固定不变，你才是真实的存在。如果你那个本质根本没办法固定不变，一直在变化，而且是随着其他的条件在变化的时候，你就没有一个真实的本质，没有一个真实的本体，所以你根本就是不是真实的存在。 好的，谢谢。 OK，你会不会觉得第一次听这个空性会不会有点昏头巴脑的？有点，会不会有点不是很清楚？我们现在只讲的空性最浅层的东西，只在讲它一个现象而已，还没有讲到真正空性它的里面的最深的意思，要慢慢讲。今天呢，就先大概你能够了解缘起性空，这样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你这样子就足够了，就慢慢来。好，有没有其他人呢、啊？刚 Jonathan 有讲。讲话 好， ，Jonathan，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可能下一堂课会提到，就是刚刚提到阿赖耶识跟如来藏的区别，所以讲这里就我就不再问。不过我问一个比较浅的，好了，因为刚刚提到缘起性空，那在就是说，在一个刚提到是说有一个自信的，它本身有几个条件，固定不变的，其中有两个，一个是固定存在。 另外一个是永远不变的存在。那这两个如果说是用物质来看，基本上来讲它应该都是没有的。那不过缘起性空来讲，它是不是一个概念跟真理？我举一个比较空的好，比如说太阳一定是从东边出来，那或者是说好人有好报，是不是说代表是用这个并不是讲物质，是一个道理来讲的话呢，它是不是比较能够分辨，它是比较属于是有自信，这样来理解。 这样讲好了，好，你有两个部分啊，了解你的问题啊。第一个，你说要下堂再课再问，这堂就可以讲了。如来藏啊，跟阿赖耶识啊的差别在哪里？如来藏啊，就是我们最原始。其实你要再 again， 如来藏也就是我们 create 的一个名词，它啊是为了解释给我们听。最原始我们最初的那个状态到底是什么状态，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如来藏、哦、第一个它也是一个名相而已哦。这个如来藏就是它的境界，代表我们最初那个完全没有能所跟二元相对的那个概念的那个状态，就是我们希望回归到最原始的那个状态，清净干净光明，没有任何能所大觉的那个状态，就是我们希望回到的那个状态。而阿赖耶识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如来藏啊，忽然就是我们一开头的那个真心啊，或真心本性，或如来藏，有好多不同的名词，其实讲同一件事情。忽然起了一个妄念，忽然起了一个妄念，那个妄念啊，你就把它想成忽然他脑筋不清楚了，就变成了有二元相对的一个想法。这个时候就变如来藏，这个时候就变成阿赖耶识，因为那个生命的轨迹就开始变动了。因为啊，他从一啊，原来万法归一的一啊，忽然脑筋不清楚，你就这样想，变成了有能有所，从一变成了二。后来他那个二啊，又慢慢发展变成了多，最后那个多啊，又往后面继续发展，就开始到了那个完全没有办法回头，就到了六道轮回里面去了。所以它一旦从一变成了二的时候，就已经失真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它的生命轨迹开始出现变化，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阿赖耶识。好，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个我能不能就刚第一个问题、 当然 稍微再补充或者是再问一下哈， 当然要离开的同学就先走了，我们其他愿意留下来的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哦，就这样 okay, 这样不要有压力、 okay. 好好，谢谢。就是针对刚刚阿赖耶识跟如来藏哈，我能不能用这种解释受精卵本身跟它逐渐形成胚胎跟胎儿，用这种比喻能不能比喻是如来跟阿赖耶识的关系？ 行不行？因为受精卵，你在讲是受精卵跟然后变成胎儿不行，因为这是一个正面的，不对，这是一个正面的发展。受精卵它本来就应该发展，它就一直成长变成了胎儿。受精卵本身它就会成长变成胎儿，可是如来藏根本就不应该动。 OK。 如来藏如果你在没有妄念忽然跑起来 which should not happen 就不应该发生的那个事情没有发生时候，它一直处于一个非常清净如如不动的状态，而且那个状态是大觉。所谓大觉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根本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在它的觉知当中，它是完全清净而觉醒的觉知的。后来发生了一个不该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个它脑子一下子它忽然一下动念了，忽然一下起心动念了 which 不应该 happen， 它就变成了阿赖耶识、 okay. 但是你刚刚所讲的那个胚胎变成胎儿，这是一个本来就应该发生的轨迹 okay, 所以这两个不应该能够做同理在讨论比较嘛、 好了解。 那现在回到你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好，你刚刚讲说哎，你这个观察很敏锐，你说哎，所有的东西我们讲说啊，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啊，就是说它能够永远的存在，然也不需要永远不变动，而且不需要靠任何的条件存在。那你说哎，有一些道理啊真理啊，比如说太阳永远从东边升起啊西边落下，事实上你是以人类活在这个地球的人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但是你把整个宇宙拉开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众生都是看到同样的事情， 所以它不是一个真理。你要，这是一个条件性，你要活在地球，你才觉得太阳是从东边升起，西方落下，所以这是有条件的。 嗯， 对吧？ 比如说，比如说是公式，或者是我帮助人觉得很快乐，或者是好人有好报，这个能不能算也是理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道理啦。那好人，其实我跟你讲啊，我们在讲的是说一个存在的物质啊，我们在应该不要讲物质，就是说任何存在的东西。那所谓的道理啊，应该这样讲吧，如果你要真正去细看，其实好人不见得有好报。好人要很多条件之下，你要有某一些条件具足的情况之下，他可能有好报，或者你要说他的好报其实不见得是这一世，他可能是有多长的时间性。所以这所有的东西，而且好人就会有好报，他这个道理不见得，你要看去怎么去做一个定义，多长之内他可以有好报，那超过了多久他的报应就不算好报，那他好报之前是不是先有坏报？所以有很多东西，甚至你看哦，还有一个哦，就是如果你说数学的公式、物理化学的公式，那我应该是这样讲吧，这些公式其实原来并不存在，也是后来某一个人发明了这样东西，就像整个大气层或者是太阳一开始可能也不存在，是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存在的东西。我猜想你讲的是说某一些道理啦，某一些道理应该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但他这边所讲的应该不是在讲一个道理，因为道理其实也是人所说出来的。 嗯嗯 ，OK， 好，了解，谢谢。 好， 老师，我可不可以说 他先讲你的名字？ 这个就是，我是 Tracy， 我是 Tracy。 Okay, 老师，可不可以说刚刚这个道理，可不可以说就是因为有分别，所以有能说，所以好人有好报，这个是站在一个二元的位置上面。再就说他，你说的自信，应该是说他有一个独立性的，然后他有不变性，他有一个主宰性的。就说它是唯一不变的，是不是这该应该这么说？ 你讲的后面讲对了，你后面讲的是对的，就是说这个东西 就 是 它有 一 个主宰 性 的，唯一 的 主宰的。 是 可是好人好报不见得是一个 一、哦、 对，说好人好报不是见得唯一存在，而是随着环境在变，然后你的主观跟客观是一直不断在变，才去定义这个东西的。 Susan 讲的 那个 Tracy 讲的非常好，没错，它就是一个客观性的条件，它就是，而且你怎么看好报是什么，哪个是好报，所以所有的东西只要有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 perspective 在看这件事情，它都不是唯一的。所以没错，你刚刚讲的啊、哦，那个 Susan 那个 Tracy 刚刚讲的很棒，就是说其实我刚刚开始是不是说有三个条件，我们先讲两个，一个是独立自主的存在，不受任何客观影响，客观条件的影响。第二个呢是永恒不变，永恒不变的存在。第三个呢是唯一的存在，我刚刚第三个我没有把它讲出来，唯一的存在。所以其实好人有好报，刚刚这件事情也完全可以去解释，没有任何的好报是真正的好报，因为有人觉得是好报，有的人觉得一定肯定觉得是坏报，所以只要是有不同的看法，它就不是唯一存在，它就不是真实性的，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自信。那当然就是它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本质，它并不是一个唯一不变而且真理的存在。当然你会有说，那我们可以再找一件事情来讨论，这都可以讨论，但是你细细去推敲，其实那三个条件你都很难符合。有因就有果，对吧？我们说，哎，那有这个有因就有果啊，因果不空，这个你从头到尾都讲啦。我们这边有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这个东西它就告诉你，当你还在因果循环的，在这个因果的定义里面的时候，你还在一个二元相对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你有因就有果。但事实上，当你证悟空性的时候，你已经超越因果的时候，因果也空了，因果也是虚妄的。你在那个境界，就像你在六道轮回里面的时候，六道轮回是真实的，但是当你超越六道轮回的时候，六道轮回根本是虚妄的。你在梦境之中，梦境是非常真实的，但你梦醒了以后，你发现梦里面的东西根本都是假的。 好，谢谢 Tracy， 你讲的蛮对的。我觉得没有办法，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去解决 Jonathan 现在心中的想法。我猜想他现在还有一堆的，我可以 offline 到时候去找 Jonathan 来他叫他再丢一些例子给我，再跟他讨论。我们下节课可以跟同学 feedback， 就是我跟 Jonathan 讨论的结果。但是这个是非常好的论点啦。我们先，你先 register 什么叫做有自信。有自信的东西你才有办法真正的真实的存在，如果没有办法符合那三样条件，你根本都是虚妄的。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理论，就是你要先能够去了解他佛所说的那个他想所讲出来的这个定义跟道理，我们才有办法往后面继续慢慢的去琢磨。 OK， 好，那个有没有其他人有问题，还是现在或你有什么想法要讨论的，是哪一位 老师？我是立新。 好，立新你说。 老师，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想请教你那个如来藏跟空性的关系，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说连如来藏都是虚妄的，那所有的诸佛菩萨三千大千世界是否也是虚妄的？如果我们进入那个一个 absolute 这个绝对的或超脱二元对立之后，也没有诸佛菩萨的存在，也没有阿弥陀佛净土，也没有弥勒佛。 阿弥陀佛净土也是一个虚妄的啊。其实阿弥陀佛的净土也是阿弥陀佛发愿，在他愿力所形成的一个接引众生的地方。所以是哪一位法师，其实好像境界法师说吧，所以现在这个净土还有这个机缘存在的时候你就赶快去，等到这个机缘没有的时候，其实阿弥陀佛这些净土其实都是一些划线的东西。我所谓讲如来藏不存在，其实我可能文字上面啊，我不知道我用的可能不够精准，我不要让你造成一个假象，没有如来藏这个境界，其实是如来藏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人的假名假象，一个名词而已。他真正要讲所谓的空性，就是告诉你啊，真正真实存在的一个状态，真实存在的一个状态，我们是不是讲缘起性空？你再去仔细的深层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它是因缘生灭。我们说哎，其实因缘生灭改变了，那它一直在变动，一直在变动，但是你说它有没有显像呢？有没有好像真的显这个像？其实也有。所以真正空性是什么意思？是说你说它真正的存在吗？其实也不对。你说它存在，其实它一直在变动，从来没有真实的存在。但是你说它不存在吗？它又真正有显像，虽然是在那一秒或者是在瞬间之一万分之一秒之间它就不见了，但它的确有显那个虚妄的样子。所以真正的空性是在告诉你它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就是我们人世间或我们认为所存在的东西，这一切啊，它不是真实的存在，它也并不是不存在。那你说好，以人类二元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它不是存在，那一定就是不存在咯。那如果又不是存在又不是不存在，那它一定是既存在又不存在，也不是，它并不是同时存在哦。那你说它是不是非存在非不存在？它也不是，就是你所认为，而人类所认为任何二元的这个概念所产生的情况，其实都不是真实的，都不是在那个状态里面，就是真正我们讲的说超脱真正二元的那个空性的状态，那个是真实，就是我不要用真实这两个字，那就是最我们想要回归啊最初始的那个状态，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空性。其实空性这两个字也是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模型，要把那个状态要解释给我们听，所以他创造了一个语言让我们，他是一个让我教我们去沟通的一个语言。其实到最后你连空性都要放下，所以他才跟那个所有的无智亦无德，他告诉你连最后你连空性，或你连空性你都要超越，那你真正就所有的东西都放下的时候，你就到了那个最初始的那个状态。那个状态我们给它一个名词叫什么？叫做如来藏。但是当你执着 这个地方我要讲哦，我觉得立心你应该能够听得懂。当你执着有这么一个如来藏你要证得或那个概念你要进去的时候，那对不起，你又陷入了另外一种二元对立，你还有那么一个如来藏以及不是如来藏的对面，那你没有办法进入那个境界。所以我们说我要说的那个如来藏不存在，其实我应该讲说，你如果执着还有这么一个如来藏要证得或你要进入那个状态的时候，你是进不去的，连最后那一点你都要放下，那你就到了那个境界了。我这样回答有没有比较能够解释到你的疑问？ 有那个我在想老师刚才讲的那句话，就是当我们比如说你证悟空性，然后你超越空性，你把空性的概念也放下之后，你就也是证得如来藏。所以如来藏它是它也不是一个状态，它可能就是超乎文字，超乎状态，超乎境界，一个不可妙不可言的一个东西，不能讲，就是没有办法用文字去形容的。 没错，所以我们才说，为什么佛说佛曰不可说，你只要能够用人类的语言跟文字形容的东西都是虚妄的。为什么？因为语言文字全部都是二元的，你自己再去想， 还有我们的概念， 是 要完全超脱我们的概念。 没错，其实就是这样子，你去想啊，我们人类的二元就是有大有小。所以我那天看发的那篇文章给你们看，你们那个觉得宗萨清泽仁波切其实讲的太赞。你看啊，你会不会能够想到说一个人啊能够钻到一个牛角里面去？不可能嘛，牛角很小，人很大，怎么钻得进去？但是你去细想，在你的梦境里面，你有没有曾经做过梦，或你可以 easily 去 imagine 在那个梦境里面有一个房间，里面有你跟其他的朋友，可能还有十头大象在那里面，大象没有变小，房间也没有变大，但是那房间可以装得像十只大象、一百只大象以及很多的人。当你没有你，当你超越二元的时候，其实所有东西都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当你还在这个二元里面有大小的时候，那就是有大有小，你没有办法把一个桌子放在一个杯子的上面。所以他今天就是要带着我们呢，去用各种方法修行，就是最后就是要你超越那个二元的状，那个二元对待的人类的那个价值观，或我们所学一直学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二元对待的这个生活模式当中，他要你超越之后，当你超越的时候，其实事实上你连空性都超越的时候，你就到达了那个状态。那个状态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言字形容，因为那个状态就不是一个二元的状态。所以我们现在等于说拿了一张照片，有一个人我们要介绍给大家认得，我们先拿了一个照片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等到你连照片都放下的时候，你就见到本尊了。如果你还抓着那个照片的时候，你是见不到本尊的。所以才说，为什么说真空妙有，那个真空是连空性都不能够执着的真，那才叫真空。你如果执着有一个空性啊，你已经证得了，那个东西叫偏空。真空是无限的包容，所有的可能性都在里面，那个东西是真空，那个就是我们所讲的那最终的状态。但是你只要执着在任何一个点，觉得你有个真空可以证得，你有一个如来藏可以证得，你可以在那状态里面的时候，你糟了，你就又差了一小步路。为什么？你还是能所，你有了一个如来藏以及非如来藏的一个状态，那你就不行。这样有回答到吗？还是你可以再思考一下？ 我就是在想这个，就像宇宙跟黑洞一样，就是它虽然就是无限的浩瀚、无限的大，可是它也是一个在还是在二元对立。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所以是说放下，就是放下所有的一切、所有的概念、所有的这些执着、所有的二元，所以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往前走，去达到那个明心见性，然后达到证悟。 明心见性哈，明心其实啊，这就是个很长的过程。我们现在是在讲概念性的东西了。对于我们这一群人来讲， 你看旧同学都知道嘛，你是从二元，从一变成二元，然后开始有分别心，而且你不但分别，我们下堂课会讲嘛，对不对？你开始执着，你开始非要会非不要的时候，你开始有很多的业力。所以我们其实第一步，你得先把那个执着给放下，执着放下之后，你开始慢慢能够那个分别心也慢慢慢慢些消停，之后才有办法连能跟所都放下。其实能跟所就是最后那起心动念，这是一步一步路啦，没有办法，我们不是六祖慧能啊，真的没有办法一次到位。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你看都是在讲文字般若，先把这个概念传达给你，然后你才能够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来修。那对于二元，那个是登地那些大菩萨在做的，明心见性之后，你已经明心见性了，你还有二元，你知道吗？你都还在二元相对的一个状态里面，你唯有圆正了，最后究竟涅槃了，那个成圆正佛了，见到十五的月亮的时候，你才真正所有的能所放掉，进入那如来藏那个状态。明心见性都还没有呢，明心见性都还有能所呢。 我明白了，谢谢老师，很感谢老师。 好，没关系，立心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 offline 讨论。 好， 你问的问题比较深一点，所以我们可以再看看，我们再找时间聊。那还有没有其他有同学能问问题的？我要找一个同学叫 April。April， 你今天那个课有没有听懂一部分？因为 April 我知道他最怕我问他问题了。Hello April， 你 you're on mute， 你要把那个静音关掉，你要到前面把静音取消，你才有办法。 哦、oh, ，OK， 好了， 啊、有了有了，怎么样？你今天上课有没有五煞煞？ 今天前半部比较懂，就是 啊，真的那不错啊。 对啊，在讲就是其实有复习之前讲的。那个般若啊，菩萨道啊，还有自信，对，这些比较听得懂，但后面的那个五蕴就觉得比较稍微难一点。 没关系，其实五蕴很简单，五蕴比刚刚前面那段简单，只是第一次听还不熟，等到下一堂课再上，你就会全部都明明白白，五蕴不难的。五蕴其实反而比较简单， okay. 对，好，加油加油， 好，谢谢。 我可不可以随便再找？你都还没有人要，有没有人要发言？都没有人要发言了吗？这么好的机会，有没有任何问题或 sharing？ 那个随便找一位，谁？哪一位？ 我是 Eve， 我是 Eve。 Hello Eve， 嗯哼。 哎，我有个问题想请，其实也是蛮浅啊，是这样。那个观世音菩萨啊，你说他其实他是证悟了嘛？那因为他有他大。大悲，他希望帮助大家也离苦得乐，所以他又进入了我们的梦境，就是我们现在都在梦境里，对不对？好， 对对对。 那他会，就是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可以，就是他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或者是说，观世音菩萨他也不过就是个假名假相，只是因为佛陀为了要大家能够又修福又修慧，要帮助大家，所以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还是说真的有观世音菩萨这个人存在？ 觉得啊，我没有办法回答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菩萨存在。我相信是有的啦，比如说有一个释迦牟尼佛 ，right， 也有这个阿弥陀佛，也有可能未来的这个弥勒菩萨，以后要变成弥勒佛，所以也有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那你说他以什么方法形式，你知道他有千手千眼，他可以可能是一个蚂蚁在你旁边，他也可以是一个你最讨厌的敌人，他可能就是观世音菩萨，他以任何的形式可以度化你的方式存在在你的旁边，他可能是你的顺境菩萨，他也可能是你的逆境菩萨，所以你不会知道的，他也不会告诉你他是观世音菩萨。然后 对 他，你应该有看过，你应该有看过啊、哦，有一个故事啊、哦，我是看谁的？是那个好像是孟参老和尚讲的一个故事啊。他说，其实啊、哦，你的清净心啊，其实我们是不是《金刚经》有讲，它 它有各种幻，就幻那个应化身在我们旁边出现。当你的心啊非常清净的时候，当你清净的时候，慈悲心出来的时候，你就看得见了。那么有一次啊，有一个我记得他说有个故事完全的细节我不能很记得。他说总之啊，有一个人一直拜佛啊，到最后啊，他看因为发生一些事情，他的慈悲心大发哦，那个他牺牲自己啊，就有一个修行人啊，结果啊，就是他牺牲自己啊，去救旁边的赖痢狗啊，结果啊，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一直修行，一直修行，都他好希望能够看到哪个菩萨，可能看到希望能够看到那个弥勒菩萨，他老是看不见，后来他都要放弃了。他修了多少年，他出去啊，就每一次他在山洞里面修行啊，我记得了，他在山洞里面修行，经过十年，他觉得他自己功夫差不多，他就出去了，就看到出去走着，什么也没看到，就看到一只赖痢狗，哦，后来呢，他就想说，哇，怎么修了这么久也没办法看到这个弥勒菩萨，他就又回到山洞里面，又修了十年，修了十年出来呢，可能又看到一个类似不同的赖痢狗，怎么老是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啊？后来第三次的时候他出来可能又看到同一个赖痢狗或者是不同的赖痢狗，他就说，哎，我放弃了，我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我可以看得到弥勒菩萨。那个细节啊，我不能讲的说 exactly 完全 match， 可是大概就大意是这样子。他就说，哎，算我放弃。可是那个时候啊，他近的一看，然后就说他其实功夫已经很了得了。他近距离一看啊，就发现那个赖痢狗身上啊，全部长的都是蛆。你知道他那时候已经非常的灰心了，他觉得他已经再也不可能这个修成正果了。他就看到那个赖痢狗身上都是蛆啊，咬的那个血肉模糊的，哎，他的忽然那个恻隐慈悲心就一动，说，哎，算了，反正啊我也都不想活了，那我这样吧，我就帮这个赖痢狗啊。就他心想，这怎么办呢？那个我把赖痢狗救了，那蛆就死了。那蛆死了，那不我又还是一样没有救了 A， 就害了 B。 哎，他心里想，哦，这样子吧，我就把我自己割一小块肉下来，哦，就让我自己也有点血肉模糊的嘛，那就把那个蛆啊就移到自己的身上，好，那个狗啊就得救了嘛，那个身上的咬他那个烂的那烂烂肉那个蛆就放到自己身上。结果啊，就在他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那个赖痢狗啊就是弥勒菩萨。那他就说，哎呀，我怎么现在才看到你弥勒菩萨，那个狗怎么不见了？那你怎么我怎么经过这么几十年你才出现，你怎么都我一直想见弥勒菩萨都见不到。弥勒菩萨说，我一直都在啊，可是你从来看不到我啊。这个故事其实是讲说，当你慈悲心升起，你清净的时候，你才有看办法看到你旁边的菩萨，否则你凡人看佛永远都是凡人，佛见凡人见到的是佛性，所以佛见凡人都是佛，凡人见佛都是凡人。为什么？因为凡夫俗子你见到的就是用你的那个污染的阿赖耶识在看事情，就是用你的第六意识在看事情，你看到就是一只赖痢狗。所以他恻隐之心，他那个慈悲心真的发的时候，哇，就看到弥勒佛了。然后他说，哎呀，弥勒佛，我一定要把你啊带到那个镇上面，让所有人都见识到那个佛法真正的存在啊，真的是有佛啊。他就说，弥勒佛，我把你放在我的肩上啊，我要带你到那个镇上面，让那个村镇里面让所有人都看到你。他就把弥勒佛啊就往他身上放，然后他就出到那个小镇里面去。结果呢，到那个城镇里面的时候，所有人看着他啊都掩鼻而逃。他就觉得奇怪，那弥勒佛来了，你们怎么不下跪跪拜，为什么掩鼻而逃？他就后来啊就问了抓了其中一个人，问他说，你们到底为什么见到佛不跪拜？那所有人说，我们都见到一个赖痢狗，那个血肉模糊的赖痢狗在你身肩上，哪有什么佛。其实金刚经不就讲吗，你的心啊，你的那个清净的心啊，如来不是若来若去若坐若卧，那个世人不解我所说意吗？那是不是告诉你，如来者那个无所从来亦无所去，那个是金刚经里面讲的。有些人可以看得到，有些人看不到，有一些人在某一些时候看得到，某一些时候是看不到的。那真正所讲的是什么更深的道理，我们上次金刚经讲 真正你的清净精心现起的时候，你才有办法看到佛性，那你才有真正办法。你看到佛性的时候，它不管是赖痢狗还是那个死猪死狗跳蚤蚂蚁都好，你真的见到了佛，也就是说你见到你自己的佛性，你佛性现前了，你才有办法见到佛。不管它化成什么化身，你见到是那个佛性，但是你清净心没有现前的时候，你就看到的是赖痢狗啊，你就看到隔壁的猪啊狗啊或蚂蚁啊，或者甚至是你的敌人啊，那怎么办呢？能不能见到其实是你的在你的心里面？ OK， 了解了，谢谢。 有没有回答到问题？ 好，有啦 好，还有没有其他人啊？有没有人想有什么问题或要讨论的？ 老师，我是 Stella。 Hello, Stella。Yeah, 对 ，Go ahead。 就是对，现在一问这个问题，老师回答了嘛？那就是说，这个弥勒佛，对不起，我这个如果我这个问题问很奇怪，你们不要笑。 他现在是弥勒菩萨，他现在是弥勒菩萨，他还没成佛。 弥勒菩萨 ，OK。对，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就是说我现在听您的解释，我感觉到就是说我感觉到的是这个弥勒菩萨，他就说你说这个他见到了他的弥勒菩萨，但是这个弥勒菩萨他知道说这个人想见他吗？ 他当然知道啊， 所以 他一直 在他 的 身边， 所有的起心动念啊，其实应该再多讲一个，你刚刚的问题很棒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佛啊是众生求他才有所应，他不会，因为其实佛他那个状态是已经如如不动，他不会再起心动念，每天想说，哎呀 ，Stella 要得救，我要救他呀，吃了你啊，要我要救他，不会，是众生希望有感应道交，你希望能被救，你祈求他自然会化现，那么他们会以最适合的方法来度化你，但你并不一定知道他就在你的身边。你旁边周遭所有的众生都有可能是那菩萨，那他就以最适合的方法来度化。他当然知道你想见他，但是他该不该让你见到？他不能让你见到。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晚上弥勒佛来你家，弥勒菩萨来你家找你，你不吓死了？或者你第二天可能就疯了，到处跟他讲说，你知道吗？我昨天见到弥勒菩萨了。这个对你好吗？一点都不好。所以在你没有 ready 的时候，你是见不到他的。如果用比较白话来讲，真的就是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是见不到他的。虽然他都在你的旁边，就像那个修行人，他在山洞修了几十年，如果不是因为他那个时候真是那个慈悲心已经升起了，那个心很清净的时候，他还是见不到啊。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你已经清净心升起了，你的佛性出来了，就是你已经佛性出来，你的法身出来的时候，你佛性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佛为佛可见之啊。你要能够见到他，你自己要有佛性，为佛能见佛。当你没有到那境界的时候，你根本见不到他，所以你就只能见到他的应化身。他的应化身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赖痢狗。 OK， 所以就是说他如果有感应到的话，他就是会，可能就是会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在你的身旁，然后当你 ready 的时候你才看得到。但是你看得到并不表示说别人看得到，因为别人并不一定在，就说别人并不一定想要见或者是 ready 见到他，所以就是说你 ready 的话，你就是你会见得到。但是 OK， 那我还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但通常啊，当你一直想要见的时候，你就是见不到。然后你见到的非常都有可能是一些妖魔鬼怪啊，或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只要你还想见，一直不停的在起心动念想见的时候，你的心是绝对不是清净的。那你就没办法见到。 Oh, okay. 所以就是说当你还是有那个欲望的时候，就是说你的心就是不是很纯的意思吗？ 不要讲不是很纯， 我这样的解释， 是你的杂念很多。 杂念 OK。 杂念多不代表你的心不纯净啦，是说但是你有很多的杂念，你的心可以很纯洁，但你会有很多杂念，应该这样讲，就是你的心不够清净，有很多的杂念的时候，很想，你很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很执着，我好想见佛，我好想成佛，那个东西就是一个执着，只要你心里还在这边一直纠结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证悟的，你是见不到的。所以《金刚经》才会告诉你，你一开始发了那个愿之后啊，你就要把那个愿，你就把那个愿啊，就是放在你内心的深处，你就开始去做这些事情。可是你不要再有任何的 expectation， 你就是该去行善就行善，你该修行就修行，哦，该吃饭就吃饭，你该睡觉就睡觉。那个东西就是说你行住坐卧之中啊，你都要能够自在，那才是佛法。你每天都在很 worry， 没有办法看到佛，或你想成佛的时候，你是成不了佛的。OK，OK，Stella， are you still there？OK，、okay. 对对对， right. 所以就是说，你做你该做的事，那 是的， 反正就是做你该做的事，做对的事，然后当你 ready 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了。Mm-hmm, mm-hmm. 就说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因为就是 connected 这样。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出现在你眼前，那个你去见它的形式未必是你眼睛见到，那吓死人了，那忽然。忽然有一个人，你不要去把它，你不要把它预设立场，你不要去预设立场，因为 它会是一个有一个具体的像吗？ 不一定啊，不一定。 嗯 ，OK， 不一定，因为你在问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像，你还是在用人为的意识在想这件事情。 嗯嗯， 对不对？你要人要有个具体的像嘛？不一定啊，有很多众生他是没有具体的像的，而且你现在还陷入在说要看要用眼睛啊。 哦、oh, 对呀、啊、 事实上你现在还在一个凡夫的肉眼在看这个事情，说哎有一个东西站在我前面我才看到，事实上当到你去看，当你禅定到某一种点的时候，你甚至还没成佛呢、嗯、还没明心见性，你都知道你已经不是在用肉眼在看事情了。那是你更深层的东西啊，那你不要被肉眼限制了。所以他 definitely 不是忽然在有个人在你家在你前面出现，应该不是这样的形式了。 OK， 大概了解、 okay. 谢谢。 okay. OK， 慢慢来、嗯、因为你才刚开始接触这个东西，才几 堂 课。对对对，所以你这些问题是很好的，可是你要给一点点耐心。 是是，没问题。谢谢。 然后你今天晚上如果发现有菩萨来找你，那你要小心啊，那不是菩萨啊，给千万不要、 okay. 不要那个。 OK OK OK OK， 好像其他同学都没什么问题了，那我们就还有没有问题？没了，都没有了。OK， 那我们就两个礼拜以后的星期二晚上八点，好，那就那个就拜托等会儿那个那个谁啊，那个基尼把录音放出来。可不可以？ 可以。 Hello，Jonathan， 有问题吗？ 没有，我说可以，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喽。那大家晚安。 OK， 谢谢老师， 拜拜。 谢谢老师，晚安。